这几天呢，不论自己回来的多晚，赵月儿都会在沙发上安静地等他，然后和他说上一两句话才各自走开。但今晚却不见赵月儿的踪影。林浩愣愣地站在门口，凝神想着什么。他知道自己需要一个人，需要一个肯认真坐下来听他讲故事的人。如果可以，他甚至想把哥哥的事情也一并讲出来，可是偌大的客厅里没有任何人。林浩穿过客厅走到了饭厅，发现饭桌上摆满了自己喜欢吃的菜，他脸上的愁容迅速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幸福的神情。他知道赵月儿已经来过了。林浩捡起一块豆干放在了嘴里，他把手往身上一开，捡起台灯下的移动座机嘟嘟地按了几下，打算给赵月儿打一个电话。 你在找我吗？ 林浩的身后忽然传了一声清脆的声音。林浩放下电话转过头来，惊讶地盯着正朝他微笑的赵月儿。赵月儿晃了晃手上那款银白色的手机，微笑着说， 我刚才在阳台上打了个电话，刚挂断就看到你拨的电话了。 啊，月儿。林浩松了口气，走到赵月儿身边抱住了她，低声说道， 你不知道刚才我一直在找